了凡四训讲记，净空法师演述，善心人士赞助，了凡四训基金会唱录。 了凡四训寄语： 三年学了凡，真做得心安，心安而理得，理得则迷破， 迷破方看透，看透复看破，看破自放下，放下得自在， 自在即随缘，随缘心清净， 清净念弥陀，弥陀随时应。 三年学了法，真做得心安，心安而理得，理得则迷破，理得则迷破。 前言， 这本书虽然不是佛经，但是要把它当作佛经一样的尊重。民国初年，净土宗的印光大师，他一生中对于这本书是极力的提倡。 印光大师他的弘化社印送这本书大约在百万册以上， 由此可知印祖对这部书的重视了。不仅如此，而且还不断提倡教我们研究、实行跟讲说。 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 这四句话是诸佛的法印。佛法是讲原则、讲道理的。 所以佛经有五种人说，也就是除了佛之外，其余弟子、天人、神仙、化人所说的，只要和佛说的宗旨一样，不违背佛的原则，佛都承认它是佛经。 我们看看这本书的内容，都是讲诸恶莫作， 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等于是佛经。佛是讲理的，并不是只有佛自己说的才称为佛经。 这就是佛教值得人尊敬、值得人赞叹的地方。 因此，凡是符合佛陀教育的原理、原则，我们都应该看成是经典。尤其是这本书，经过祖师的证明，一再提倡，它是我们学佛的根基。 不但是学佛的基础，也是一般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根本呢。 创造命运是有一套学问的，而且它是有理论、有方法的，而这些理论与方法就在这本书中。本书的分量虽然不多，但是对于这方面确实是掌握住了纲领。 所以我们想要改造命运、创造命运，乃至学佛真正有所成就，都要依照本书的道理方法为基础。 可见本书对于我们学佛修行是何等的重要了。近代的虚云老和尚在《参禅法要》里面提到，修学佛法必须具备四个条件： 一，要深信因果。 对于因果报应的道理，要深深的相信，不能有丝毫的怀疑。 二，要严持戒律。 戒律是一门很大的学问，我们初学的人不必在律学上斤斤计较，能够把五戒十善持好就行了。 不但是在家同修，就是出家同修，能够将五戒十善持好就很好了。 明朝的偶义大师通宗通教著作很多，在律宗里他也算是一位律宗的大德， 但是他在戒学里却自称是出家沙弥。 他的学生诚实法师不敢跟老师比，就自称出家优婆塞，就是守五戒。所以我们学佛能够严守五戒就很好了。近代的弘一大师也是严持五戒，自称是出家优婆塞。 三，要坚具信心， 不能被外面的邪知邪见所动摇。 四，要决定行门。 84000法门，我们选择修哪一门，在决定行门以后就绝不轻易改变。具备了这四个条件才算是真正学佛。所以这四个条件可以说是我们今后弘法立生，不但是弘教，就是在宗门里面也是不能缺少的。总而言之，老和尚确确实实指出了今后弘宗演教的方向，这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。在四十华严甘露火王的这一章里面提到了修学有六大纲领，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 那是佛陀在华严会上所说的，任何事出世间的学问都超越不了这六件事。 经文里述说的非常详细，甘露火王是一国之主，每天还会犯错，他除了处理政事以外，还要抽出一点时间来听经。在宫廷里有讲堂，要请谁来讲呢？总是一些有大智慧的大沙门、婆罗门，或者证了道果的圣人，请他们来演讲。国王就率领大臣们天天都上课，并且习以为常。所讲的内容可以归纳为六大类， 也就是什么是善法，什么是恶法，什么是正法，什么是邪法，哪些法与我们有利益，哪些法与我们有害处，这六件事情。 事出世间的学问归纳起来也不外这六件事，也就是叫我们能够辨别善恶，辨别正邪，辨别是非，认识利害。 学问之道无他，如此而已。了凡四训在这方面提出了相当正确的看法。了凡四训是这本书的名字，了凡是写这本书的人。了凡的凡字有两种说法， 第一是讲到人， 如果不是佛、菩萨、罗汉这些圣人，就是一个平常的凡人。了是明白，也是完结的意思。了凡就是明白做个平凡人是不够的，应该要做最上等的人。 也就是说，凡是平常人所动那些不好的念头，要渐渐消除，所以称作了凡。 第二，就是指作者袁了凡先生。 他是明朝人，原名黄，字坤仪，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府的吴江县。袁了凡先生原本命中注定没孩子，寿命活到53岁，官儿做到县长，但是他喜欢做善事，并且信仰佛教，因为他积极的修福积德而改变了命运，无子而得子，高中了进士，官位追赠到上保司少卿，并且享受74岁。 而因为他是一个大善人，所以大家都尊重他，称他做了凡先生。 了凡四训是袁了凡先生教训他儿子的四篇文章，我们读起来当然与经典不相同。这四篇文章从头到尾仔细的看一遍，几乎都是说我们的毛病，知道毛病就得要改，不改就不能入道。 所以这四篇当中的两篇，改过修善，是四训的重点。 我们印的这个本子有印光法师的序文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玄义，也就是简介来读。序文的小注是游锡因居士做的，相当的扼要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。 了凡四训讲记第一单元，印光大师序文讲记。 一，立根直探心源，顿修。 圣贤之道为成与名。 祖师的这篇序，这两句是总纲。圣可以称为佛，贤可以称为菩萨。我们通常讲的三贤十圣，所谓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的菩萨，也就是贤位的菩萨。 而初地以上至是十地菩萨，则称为圣。 我们要想成佛、成菩萨，从纲领上讲，就是这两个字： 成与名。 84000法门，无论修什么法门，也离不开这两个字。离开这两个字，方向就错了，就是常言说的盲修瞎练。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守住这两个字，就是菩萨道，也就是圣道。 怎样叫做成呢？成是很不容易做到的。在佛法里讲， 成就是定，明就是慧。 成是体，明是用。金刚经、楞严经里说的很多，成就是如来藏的性体，就是常住真心。在菩提心里面讲，就是直心。 而佛在无量寿经里给我们说的至诚心，就是诚的意思。 明是智慧，对于一切事项、一切事理都能够通达明了而没有错误，叫做明。 所以明在我们初学佛的人来说，就是醒察的功夫。 我们要常常反省、检点、观察，而后才能做到改过，才能够做到积善。 改过与积善，在世尊教法中说， 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 是要建立在成名的基础上。我们如果没有成名，就不晓得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善，哪里还谈得上改与积呢？唯有成名的人才懂得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要改恶，要修善。 所以成也就是自尽其意， 成名两个要同时具足， 即成而名，即名而成， 就是佛法里讲的定慧双修。修到定慧不二的时候，自自然然就证果了。证什么果呢？圣道当然就是证得圣果，无上菩提， 也就是华严经上讲的无障碍法界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的圣果。 所以祖师在这里给我们一语道破， 圣贤之道无他，成名而已。 不但整个了凡四训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可以说世出世间法都是以这个为根基的。 所以说了凡四训教给我们什么呢？就是教我们成名这两个字。 圣狂之分在乎一念，圣妄念则作狂，狂客念则作圣。 圣就是圣贤人，狂就是凡夫愚昧狂妄的人。愚狂的人跟佛菩萨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呢？祖师给我们指出来，在于一念。一念可以说就是上面的成与名。以下是祖师引用《书经多方章》的两句话： 圣妄念则作狂。 简单的讲，佛菩萨如果失掉了觉察，就是凡夫；妄念就是失掉了觉察。念是觉察，妄是失掉，没有了。《大圣起信论》里面讲， 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 妄念就是不觉，起了无明，圣人就变成了凡夫。 狂客念则作圣， 念是觉察，客是克服，凡夫要是念念觉悟，他就是佛菩萨。可见得凡夫与佛菩萨不过就是迷悟一念而已。 由此可知，觉察的功夫真是太重要了。 在佛法里讲，就是照的功夫，急而常照，照而常急。急就是成，照就是明，成而明，急而照，明而成，照而急。圣凡的分别就是在这里。 其操纵得失之相，欲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不可不勉力操持而稍生纵任也。 所谓 操纵得失之相， 操是操守，纵是放纵。我们要是有操守，圣贤之道就可以得到了。 而我们要是失掉了操守，放纵放逸，我们就得不到了。 这种现象好比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 因为我们无始劫以来就把操守失掉了，生生世世都是放纵，而养成了放纵的习气。 现在叫我们操守很难提得起来，因此真正有志要想修圣贤之道的人，就不可以不勉力的操持了，这就要带一点勉强。谁勉强你呢？你得要自己勉强自己， 要勉励自己奋发自强，不可以稍生纵任。 须知诚之一字，乃圣凡同句，亦如不二之真心。 刚才已经说过，诚是体，宇宙万法的离体就是常住真心， 也就是楞严经所说的如来藏性。 四圣六凡皆是依据如来的藏上性，藏性虽然随缘现十法界以正庄严之相， 但是藏性确确实实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来不去。 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比喻，我们每天照镜子，镜子好比真心清净光明，镜子里面所照的影像好比真心照十法界依正庄严之相，无论照好的相、丑的相、善的相、恶的相，镜子的体从来没有变过，性体也是一样。 所以凡圣同具不二，随缘不变，这就是真心。 明之一字，乃存阳醒察，从凡至圣之达道。 存养的存是讲我们的存心，养是修养，醒是反省醒察。我们要是能够不断地在这里存养反省，我们就可以从凡夫达到圣贤的果地。 这就是把超凡入圣的原理原则给我们指出来了。 然在凡夫地日用之间，万境交集，亦不觉察，难免种种违理情想，憋而而生。 我们现前是薄地凡夫，既然是在凡夫的地位中，我们很少会用成名的功夫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一不觉察就会做错事，一不觉察内心就会升起愚痴烦恼、贪嗔痴妄等等的邪念，忽然发动了，这就是意业。身与口免不了要造种种的罪业。为什么会有这些呢？ 因为我们没有觉察，如果能够觉察，就不会有贪嗔痴妄了。 我们想想看，有几个人会用呢？会用觉察，就是我们常讲的提起观照功夫。 观照的功夫叫做觉察。 《金刚经》里说， 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 我们如果能够在日用平常依照经训的标准观察内心外境，则绝对不会起贪嗔痴妄，这叫做诚与明，这叫做行菩萨道。楞严经里有两句经文说， 观相圆妄，观性圆真， 这八个字我们要能够时时刻刻提得起来。境界相一现前，根尘相接触的时候，立刻就觉悟到相是虚妄，性是真实的，就不会有妄念，不会有贪嗔痴慢了。这就是觉察， 也就是前面讲的醒察功夫。 这一点我们千万要记住，不能错会了意思。如果觉察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，这样你觉察一百年也还是一个凡夫，那是不觉。这就是会用功和不会用功的区别了。 所以我们读诵大圣经论有没有受用，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依照经中的教训去做。 此想既生，则真心遂受故彼。 我们不能觉察善恶是非利害，则真心遂受故弊。佛经常讲， 真心被无明烦恼盖覆住了，如金生锈，如镜蒙尘，一片天真 遂为人欲所蔽。 金跟镜子比喻作真心，生锈跟蒙尘比喻作贪嗔痴无明。有了这些东西，一片天真于是就被人欲所蒙蔽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五欲六尘把我们的真性覆盖住了， 而凡所作为心失其中正矣。 我们的所作所为失掉了中与正，都是偏，都是邪，既偏且邪，就落于小人肆无忌惮的路了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偏与邪呢？要是说我们有偏见，我们就不高兴；要是说我们有邪行，我们也不高兴。自己要检点自己，如果自己时时被外面境界牵着鼻子走，如何能得到中与正呢？ 自己要明了，要晓得，要承认，这才叫做有。因为勇于认错，勇于改过，这是超凡入圣的根本啊。 若不加一番切实功夫，克除静尽，则愈趋愈下，莫之底极，徒具作圣之心，永沦下愚之队，可不哀哉。 祖师这几句话都是为了发心想学圣学贤的人所讲的。既然发心想学圣学贤，就一定要做切实功夫。 而这里着重在切实两个字。 克除静尽， 克除五欲六尘偏邪之见，不但要除，还要除得干干净净。 如果不能够把这些偏邪的知见去干净，就会愈趋愈下，没有底极了。 我们一定要晓得自己有过失，要发心改过自新，能改过才叫大勇。 我们中国圣人所讲的三达德，智、仁、勇，与佛讲的三菩提心意思是一样的。 谁是真发菩提心呢？谁具足三达德呢？能够承认自己过失，能够改过自新的人，这才是真正的菩萨，真正的圣贤人啊。否则我们依旧是悠悠泛泛，像这里所讲的 徒具作圣之心。 徒是徒然，只有心但是没有去做。我们想成佛，想成菩萨，但是日用心行并不像佛菩萨的想法，永远是个妄想。 阿弥陀佛。